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最近，我国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贸易中心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8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处。那么本次在福州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都有哪些亮点？新晋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李伟研究员。李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外交学院的周永生教授，周老师欢迎您。 朱琴好，大家好。 世界遗产因为中国这些年的深入参与，那么世界遗产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非常不陌生了。但是提起世界遗产或者说申报世界遗产这个事儿，大家脑子里会迅速的冒出很多熟悉的词汇，比如说世界遗产啊、世界文化遗产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首先还是想请两位给大家梳理解读一下这个世界遗产的体系到底是怎样的，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些名词他们彼此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这是杜鑫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呢，主要是世界遗产大会呢，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中国的福州召开的。那么其中呢，也有一些国家呢，相继申报了一些本国的世界遗产，并被呢纳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实际上，世界遗产呢，应该说呢，是刚才杜鑫所提到的一些文化遗产呢、物质遗产或非物质遗产呢，它的一个总称。因为世界遗产的界定呢，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呢遗产委员会呢共同来下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要申报世界遗产，那么必须呢是人类罕见的、无法替代的财富。首先，这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呢，我们不说是哪个国家的，因为呢你只是在一个国家代表呢，那不具普遍性。所以说呢，必须是人类罕见的，也就是说呢，在全球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罕见的。那么无法替代的财富，也就是说呢，目前我们没有什么呢可以跟这个相比肩、相替代的财富。而且呢，这一类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是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所以我们说世界遗产呢，它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文物古迹，第二大类是自然景观。那么所以说呢，这样一来把世界遗产呢就分成不同的类别了，其中也包括呢世界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里面呢也包括文化景观。所以这是第一大类。第一大类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过去人类活动能够保存下来的痕迹，其中呢也包含着文化景观。所以说呢，这一类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世界文化遗产。那么第二大类呢是世界自然遗产。那么自然遗产呢，这个就是跟人类的活动呢上没有关系的，是地球呢在自身的形成中形成了非常壮观的、非常少有的这样的一些自然的景观，那么也成为呢世界的属于自然遗产。所以这就是第二大类了，世界遗产包括的。那么世界遗产呢还包括第三大类，世界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也就是说呢，自然景观里又包括呢，就是说我们文物古迹，相互呢又叫做混合遗产，也就是说能混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泰山，泰山本身呢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但是泰山上呢又有很多的呢我们过去的中国的古人呢在泰山上活动的，包括建筑物，包括一些寺庙，这些呢一些人文的这些景观。所以它呢就会构成一种呢混合的遗产。根据我们说世界遗产的形态和性质呢，又把世界遗产呢分为呢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说呢，物质遗产呢实质上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主要是相对文化遗产里面的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而言的，也就是说文化遗产上包括呢两项，一项呢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古迹，它属于文化遗产。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是属于呢一种技能或者说相应的这些我们平时可能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只有一些群体或甚至呢个人所具有的。像我们台湾的布袋戏上也被列为呢世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认为呢它这样呢构成了世界遗产的一个整个的体系。那么截止我们这一次的世界遗产大会的结束，那么当前的世界遗产的总数呢已经达到1122项。这些项目呢是在世界的167个国家当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就是我们说的混合遗产呢，其中呢是比较少的，属于39项。那么世界的自然遗产呢属于213项，世界文化遗产算是最多的869项，其中中国呢拥有世界的这3项遗产呢一共是56项，现在位居呢世界第二。当我们说呢在未来随着呢对世界遗产的申报的重视和申报越来越多，那么这一个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 好的，李老师刚才把世界遗产的整个体系已经给大家梳理的非常清晰了。那么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我们看到除了中国的泉州，还有一大批来自中东欧洲等国家的新项目被授予世界遗产的资格。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个认定认可全世界都是非常积极的。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世界遗产它接受申请审议一般是怎样一个流程，那么如果获得批准之后对于申请国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啊，又代表着怎样的价值和荣耀，为什么大家都在积极争取。 世界遗产呢申请的流程呢比较复杂，主要呢是由一个国家来进行呢申请，向世界遗产委员会。在一个国家申请之前呢，往往呢这项遗产在这个国家已经是非常有名了。如果在你自己的国家呢还不突出的话呢，世界遗产委员会呢不太可能来接受相关的申请和申报。这是呢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实质性的制约或者是条件。再就是呢由当地的地方政府机构推举呢本地的有名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自然遗产，要符合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他们的呢这个标准呢，刚才李伟老师呢已经提到了一些，比方说呢在世界上是独特的独有的，比方说像自然遗产，它一定呢是在地球进化当中反映地球这样一个山川地貌地理面貌非常突出的特有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你比方说像桂林的喀斯特地貌，那你其他地方呢就没有，即使有呢也没有像它表现的那么壮观那么美妙那样的精妙绝伦。那你比方说像文化遗产，你比方说呢像莫高窟，那么大的佛教的群像，那么大规模的佛教的壁画，全世界绝无仅有。所以呢它作为呢一个宗教古代的存留遗迹，一种呢宗教文化艺术的象征，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第二份，所以呢它在这个文化的价值上是独特的独有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它的评价的要求的。另外一个步骤呢，那就是文化遗产它的候选呢要把呢你的这些遗产的特点、遗产的历史年代、遗产存在的价值等等呢都写成报告，然后呢向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进行提交，向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进行提交，然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登记判断，然后呢再进行推荐， 最后呢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审议讨论。如果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认为某某某国家他申报的这项世界文化遗产或者世界自然遗产确实呢具有非常突出的价值，非常突出的特点，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有不可替代的文化的价值或者是自然景观的价值，那大家呢就表决通过，一旦通过呢就正式登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或者是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像我们国家呢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双遗产主要呢就是有四个，那一个是呢黄山，再一个呢就是泰山，再一个呢就是峨眉山，乐山大佛还有武夷山。因为这四大名山呢它们不仅自然景观奇绝美妙，而且呢每一个大山当中都隐藏着无数的文化的宝藏，文化的内涵，有诸多的佛教的寺庙，道教的道观，还有一些呢儒家文化的东西，我们古代的历史印痕、历史印记，在这几大名山当中呢都是呢蕴藏着他们的文化的记载。所以呢他们这些地方呢不仅仅自然景观天下独一无二，而且呢文化的内涵也具有呢非常深厚的独特性，所以呢被评为呢自然和文化双遗产。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当前的世界遗产呢上才1100多，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呢世界遗产呢要远远超出这一个数量。之所以现在为什么还只有这么多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那么首先呢你要是申报世界遗产，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景观遗产还是呢混合遗产，那么你首先呢要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也就是说呢只有加入这个公约才有资格提出呢自己本国要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那么现在呢有多少个国家呢？世界200多个国家，上才有167个国家加入了这一个公约，也就是说呢剩下的这些国家呢可能没有加入，他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申报世界遗产。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呢对于不同类型的遗产它定有标准，也就是说呢不是说你随便拿一个自己本国的文物古迹啊就去申报。所以说刚才呢我们前面包括周老师也提了很多的标准，对于文化遗产有不同的标准。你像具体的标准呢，文化遗产呢一共有6项，那么自然遗产呢有4项，混合遗产呢也有很多的项。所以它混合遗产呢是需要呢文化遗产的要求的标准和自然遗产要求的标准之和，才能够呢构成混合标准。那么这有这个标准以后呢，每一个申报国加入这个公约国还需要做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把你们国家具备这些条件的纳入一个呢世界遗产名录，它是一个准备的名单。像我们国家呢除了56个已经列入世界遗产的这样的名单的文化啊和自然呢、还有非物质文化这些还有混合的这些世界遗产以外呢，上还有很多个我们是放在呢备选名单里面。而每年呢你要申报世界遗产，你必须要从你这个备选名单里面挑选出来申报给呢世界遗产呢委员会。申报以后呢你需要的所有的材料你都必须准备齐全，你要准备不齐全呢可能要需要你反复的补充材料。最后呢在评定以前呢还有世界遗产委员会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还要组织专家到你申报的这个地方去，要去实地的进行考察。也就是说呢不是光凭你材料写得好就行，而且呢必须呢人家从各个方面按照标准来看呢你这个申报的遗产呢确实是达到了标准。最后呢通过每年一次的这样的世界遗产的呢 就是说会议包括这一次是在福州开的，才能够最后呢宣布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这些呢文化的、自然的和混合的这样的世界遗产，大概一个过程呢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呢，我们要是被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呢，像这一个整个的环节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认证还是非常科学的、严谨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备选的目录呢，我相信呢，在随着我们对这样一个世界遗产的本身的认知，以及呢对它的一些特别是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的挖掘呢，我个人认为未来呢可能中国还有更多的文物古迹啊、自然景观呢会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去。 就像两位刚才介绍的呀，由于这个世界遗产它的高标准和严格的遴选程序，使得世界遗产这个称号它跨越了地理、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历史经历等等这些差异，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积极争取的一个目标。大家都在努力把自己的历史啊、人文啊、还有地理的这些财富啊，希望它成为世界遗产。那么这一次中国获得世界遗产称号的项目，它的全称是叫做泉州宋元中国的海洋商贸中心。想请两位给大家进一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有怎样的特点，它为什么这一次能够顺利通过。 泉州呢，它的这个作为呢世界遗产之所以呢能够得到通过，主要呢泉州呢它在宋元古代啊，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这样一个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它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呢也是有条件的，不仅仅呢这个泉州本身呢它有发达的港口，而且呢它面临着呢中国最发达的经济腹地。因为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时候，浙江、福建等等这些地方那是呢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因为当时首都就设在杭州，被称为呢临安。然后这些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动能通过泉州这个地方输向全世界，宋朝的产品呢都通过泉州这个地方输向全世界。所以呢使泉州呢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海洋贸易中心。中国的丝绸、中国的香料、中国的文房四宝、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书籍等文化这样的产物都通过泉州向世界各地进行呢贸易往来、贸易活动。当然呢也包括其他的产品了，粮食啊、桐油啊、亚麻呀、棉制品啊等等。我们呢讲文化产品可能是当时泉州贸易当中的仅仅是一部分，占整个贸易的几分之一左右吧。但是呢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呢泉州它作为一个海洋商贸港，空前发达、空前繁荣，所以呢，泉州呢也因此留下了很多和海洋相关的古代的遗迹。那么，即使到今天，泉州呢，它也是中国东南地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呢，由于我们有很多新兴的大城市，所以呢，泉州作为世界商贸港的地位不仅仅在世界下降了，在中国也下降了。这是由于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新兴大城市的崛起而产生的。但是在古代那段历史时期呢，泉州呢它是非常辉煌的，而且呢留下了呢很多当时的这样的遗迹，所以呢它才能够呢在这次申报当中呢获得成功。比方说呢当时这个宋朝四博师，他是宋元国家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那四博师的遗址呢现在呢就被发掘整理好，作为一个文物呢供人们参观考察。那么除了这样一个四博师就是管理海洋贸易这样的遗址以外呢，还有呢其他的城墙的遗址、城门的遗址、寺庙等等遗址。你比方说呢泉州人呢当时祭祀海神妈祖的寺庙呢就很多，现在呢 完好无损的也留下了很多，天后宫啊、妈祖庙啊、真武庙啊等等，都和呢过去的那个时代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呢那个时代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印记。当然呢，除了这些和海洋贸易有关的文物以外呢，还有呢，比方说像泉州府的文庙，那就是孔庙，祭祀孔子的万世师表，这代表着呢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兴盛。 好，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泉州的申报的世界遗产呢，这个定名呢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是泉州，所以说呢，这一个就是说是世界遗产呢在泉州。那么它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就是宋朝元朝时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我觉得呢，整个的名字呢，对这样一个世界遗产的，就是说所囊括的意义都是非常的充分说明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复合体，不是一个呢单独的，或者说一个古建筑啊，或者说一个单纯的港口，它并不是这样。而且呢，它构成的遗产点呢有22处遗产点，说明呢它是宋元，也就10到14世纪的时候，那么呢它既是呢世界的经贸往来的中心，实质上呢也是世界多种文明交流碰撞、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的一个中心。直到今日呢，我们要回想到在10到14世纪的时候呢，要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商贸中心很少，也就是说呢，这一点呢，应该说充分的符合呢世界遗产的，特别是呢文化遗产中的呢所做的一些界定和定义。这样一个呢，还反映出泉州对于呢，就是说我们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整体的保护非常好，非常具有呢，就是说代表性和它的意义所在。那么加上呢，我们泉州呢，应该说呢，对整个这样一个呢商贸中心的各个遗产点的保护呢，所以使迄今我们依然能看到当时的很多的景象。所以现在呢，世界遗产的国际专家呢，他就建议呢，把我们的整个的就是泉州的古城要作为商贸中心的保护的呢，就是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地带。也就是说呢，我们泉州可能要保护的呢，不仅仅是代表着呢宋元时期呢中国的世界海洋贸易中心，而且呢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呢要延伸到古城里面的其他的一些遗产点，应该说呢都要纳入到呢这样一个世界遗产的保护的范围中去。那么不仅仅呢就说是这一次纳入到海洋贸易中心的这些遗产点，没有纳入到的其他的一些遗产点呢，可能呢也会综合考虑更好的保护。 嗯，获得这个称号之后的保护和维护，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大会上，中国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大会先后审议并且顺利通过了中国的丝绸之路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还有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还有澳门历史城区，还有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还有武当山古建筑群、长城等6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报告在这个大会上通过了。其中呢，这个长城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之后，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再一次获此殊荣。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保护报告顺利通过，它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获得这样的肯定难在哪里，有关方面的工作又强在哪里。 对于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保护呢，也是申请国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你不能够呢申请完被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或者是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完了之后呢就拉倒了。你作为申请国和申请的地方政府地方团体，有义务对你呢申请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或者是双遗产进行保护。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呢，它的保护呢其实也是有难度，也是费力气的。你比方说呢，文化遗产当中的寺庙， 古代的寺庙呢，它很多都是木结构的，木结构它有什么弱点呢？它特别怕着火，那一着火的话呢，你在新盖可以说呢，那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了，哪怕你盖的一模一样，那你的那个材料材质啊，那都是出自于现代，而不是出自于古代，所以呢，这种保护呢是非常有难度的，同时呢，你比方说木结构的房子，木结构的寺庙，即使不着火，我能够保护的不着火的程度，但是它还有虫蛀啊，它还有腐烂呢、啊，所以呢，这些其实呢也都是增加了文物保护，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的这样的难度，这个你比方说像长城，虽然呢，都是这个秦砖，所垒成的，但是风吹雨淋它也要变坏啊，所以呢，我们国家呢对这些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采取了呢重点的保护措施，往往呢首先都是在这些地方呢圈出围栏，给不给大家看呢？也给大家看，这个你要买呢相当高的门票，因为门票价格很高，那么呢再加上有管理人员，再加上呢这些年培养成的公众习惯，大家都知道呢爱护这些文化遗产，爱护文物，所以呢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种保护，而且呢还必须是呢找到拥有修复文化遗产能力的这样的工匠，因为有些这个文物呢它出现破损了，那你今天一般的手艺人去做是不行的，那必须呢得深通呢古代的这样的手艺，然后呢我们的文物保护就是修旧如旧，你不能把这个旧东西修成呢像一个新东西一样，那样呢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文物的久远的历史年代的特征，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呢中国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像任何的世界遗产呢都是大家非常希望去看到的，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给世界遗产的保护呢像是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包括有时候我们原来大家到故宫有些地儿能去，现在都不能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地面上的金砖如果呢你踩得多了那么磨损了。这一个呢世界遗产它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不可复制不可替代，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都知道了世界遗产呢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人类和自然呢它的发展的记忆承载和传承，所以这样呢你这样是损坏了或消失了，像永远呢就不可能再有了，包括自然景观也这样，自然景观呢我们前面说了那如果呢你要破坏了消失了，那么它也不可再复制了，所以再复制的都不能够纳入世界遗产里面去，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说我们知道呢世界遗产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纳入到世界遗产的名录中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就要承担一份呢非常重的要保护好世界遗产的这样的责任，包括呢还有一些呢我们前面提到的还没有纳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世界遗产，应该说呢也是要纳入到呢我们很好的保护中，在遗产和旅游景点这样一个矛盾体，为什么说是一个矛盾体呢？我们世界遗产呢我们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人去看去了解，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大家都可以通过呢世界遗产呢这名录中的这些地方呢有很好的了解，但是呢人去多了看多了可能呢对于遗产的保护本身呢就构成了一些新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呢能够让世界遗产要发挥它自身呢非常好的作用的同时呢又能够给予很好的保护，我个人认为呢这始终呢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和一个重大的课题，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呢中国在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刚才周老师说了很多，包括呢我们的很多的文物古迹那么尽量的是 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让历史的传承呢不能够因为我们呢而消失了。 嗯，两位刚才都特别谈到，就是保护和推介它其实是一对矛盾。那么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现象啊，一个古迹或者是自然景观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或者是世界遗产之后，随之而来的变成了景区啊，门票涨价，还有一些管理不善或者是因为过度开发被警告甚至摘牌的案例，这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有。两位刚才谈到了，就是作为主管部门来说，或者说作为规划部门来说，应该如何看待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身份的价值。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请两位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作为普通游客，你去到一个世界遗产，应该抱有怎样不同的期待，怎样不同的心态，甚至怎样不同的行动呢？ 我们如果作为游客，无论是去一般的景点，还是去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都应该呢表现出呢一种文明旅游，做一个呢文明新人的这样的一个风尚。我尤其反感的呢是在一些文物景观上呢，有人呢经常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个是极其恶劣的。你的这个无论是刀刻还是用什么东西，往上面的划痕，都损害了它过去历史承载的文物的价值。这样的行为是最可耻的，是最不文明的，是呢最破坏中国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再一个呢，到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样的地方呢去旅游，要怀着一种谦恭虔诚的心情。所有的世界文化遗产，那里边呢都有先人留下的痕迹，他们的生产劳动，辛勤的汗水所留下的这样的一种记忆的承载。另外呢，还要认识到世界的文化遗产呢，它往往呢会散布在非常大的面积之内。你就比方说刚刚通过的这个泉州这样一个文化遗产，主要呢有22个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它分布呢大约在100公里左右的范围之内。你说你不要看了一个文物，又你就说世界文化遗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么简单呢，就这么一个东西啊。其实不是，它是呢散布在很广大的面积当中，你往往呢去看一次，你并不能够完全领略某一处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真谛。你应该有耐心，用上几天的时间把这些呢所有的文物都看一遍，然后呢你再做出呢评价和思考。 正如刚才周老师也反复强调的，成为呢世界遗产，应该说呢会吸引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前去旅游观光。旅游观光特别是在世界遗产里面呢，应该说呢保护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要干什么呢？要学习，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历史，要知道地球的发展历史。那么保护好世界遗产呢，应该说呢起了两方面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保护自然。不仅仅呢对世界遗产是这样，那么对于我们任何的即便是没有纳入到世界遗产的过去我们的遗存当中呢，都应该抱这个态度。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呢就是说对世界遗产的认知，那么从而呢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发展的历程，对于我们文化发展的历程，对于呢我们全世界整个的发展，以及呢我们作为呢人类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特点和特征呢来认知，来看待，来保护。我觉得呢这才是一个呢真正的我们的旅游观光它应该所达到的一种效果。 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很多国家对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遗产都非常的热衷，很多并不为人知的古代文化项目通过这个平台被全世界广泛知晓。我们也期待全世界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更广泛的认知，也希望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被爱护和珍惜。